弟兄姐妹们平安，母亲节快乐。今天是母亲节，每一个母亲都应该得到她应得的这样的称赞称扬啊，特别是在今天当然我们每天都要思想母亲的这种她的宝贵的这个奉献，她的牺牲。那在今天我们特别是要纪念到母亲们。我们知道一个做母亲的，他在美国的英文里面说他要每天戴着不同的帽子。那这个帽子的意思呢，就是他的这种的职责，母亲的职责他们是有很繁重的。那我列举出几个每一个母亲她每天要经历的她要做奶妈，她要做保姆，她要做 babysitter， 这是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小 baby 来说。那她每天的工作也包括做佣人、做厨师、做洗碗、洗衣工，她也要缝衣服，她也要做园丁、菜农，她要做杂工，她要做室内室外的设计师。那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带领呢，他要做护士，他要做营养师、小儿心理医生，他要做辅导员。那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他要做司机、秘书、老师、教练、啦啦队长，还有财务分析长。那有人说，把这些所有的工作加起来，如果你请外面的人来做的时候你大概要一年起码要花上六位数字的这个金钱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母亲就一个肩膀都包下来了，她不要薪水的。所以一个全时间的母亲，她所摆上的是非常的有高大的价值。但是呢，这只不过是她的一些，如果说是你请外面人来做的时候他们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下班，拜拜就走了，对不对？但是母亲所摆上的，她是一个星期7天，1天24小时，她都在做这些工作。所以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牺牲是值得我们来称扬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做母亲的，她不只是在这个供应孩子的物质上面她的爱心而已。我们常常听到母亲因着这个要让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的标准她要出去做工然后她觉得说把孩子把他送给他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玩具等到他16岁的时候给他买一部新车，那这就是让孩子就是已经很好的照顾他了。但是不止这些我们做母亲的也要教导孩子一些真理特别是在圣经上面的真理我们做母亲的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要把他们造就成敬虔的后裔。那这都是一个母亲在这个陶磨刚才我们唱这个诗歌陶匠，神是陶匠，我们也是这个陶匠的这个助攻把这个孩子给他们陶造好。所以林肯总统他有一句话，他说有敬虔母亲的人就不是穷人。换句话说，一个敬虔的母亲，他所带给孩子的不只是金钱上面的这些财产，而是能够有这种的属灵的这种各样的供应让这个孩子在属灵方面是一个丰富的人这是一个母亲所应该做的。所以在箴言31:10里面讲到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于珍珠我们知道珍珠是很稀有的，特别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的背景之下，犹太人他们不在这个海上做各种的这种的交易他们是在陆地上 虽然他们边上是海，但是呢，那些海边的这个工作呢，都是腓力士人、腓尼基人在做，犹太人他们不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黄金、银子他们是有，但是呢，珍珠是很稀有的啊。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才德的富人，这个价值胜过稀有的珍珠。那在四福音书里面，马可和马太福音都讲到一位迦南的妇人这个故事。那这一个妇人在这故事里面呢，展现出她极大的这个母爱，还有她的信心。那曾经被耶稣基督大大的称赞过。那在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我觉得应该把这一位母亲的故事再一次的传讲出来，来纪念这位母亲啊所做的啊这样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位母亲啊，这一位啊母亲她是怎么样的背景啊？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一位母亲她是在耶稣他在地上传道一年多的左右的时候出现的。我们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是在加利利海一带，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使他的名声呢远近闻名。那他的事工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注意，开始跟他有了这些辩论还有冲突。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就决定带领门徒离开这些群众，退到这个推罗和西顿的这个境内。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三次耶稣他退到什么地方去啊？第一次是讲到约翰施洗约翰被捕的时候，第二次是施洗约翰被斩首的时候啊，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他退到了推罗和西顿。那每一次耶稣他要暂时脱离这个群众呢，他就是要离开群众的缠绕，让他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他可以亲近神，他也可以教导他的门徒，也为他做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做一个准备的工作。那推罗西顿是在什么地方呢？推罗和西顿就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啊，差不多从加利利那里走要两天的时间。那这两个城市呢，是沿海商业的这个大道和海港的交汇点，所以呢是一个商业的中心，也是希腊文化的中心。那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坏的王叫亚哈王，他的王后耶喜别啊，他就是西顿王的女儿啊，所以犹太人认为邪恶的外邦人的城市呢，就是西顿了啊，就是这两个城市。所以呢一般人都不愿意去，但是呢这一次既然夫子说我们去那，那当然他的门徒都很高兴了，因为凡是出了什么岔子都是他的夫子来负责嘛，既然夫子带我们去我们就去了门徒呢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到那边去旅行去观光一下，因为很少犹太人去那里的。那耶稣这一行呢，他就走了一天啊，在一户人家里面住了一个晚上。那这个事情呢，都在这个另外这个马可福音七章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在住一个晚上呢，耶稣虽然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但是呢，仍然隐藏不住啊。耶稣到了这个推罗西顿，这个消息呢就传开了。啊，你想想看，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什么事情打一通电话，大家就都知道了，是不是？可是，在那个时候啊，走路还要走两天的时间，既然第一天晚上耶稣睡个觉，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推罗西顿的人都知道耶稣就到了那里，隐藏不住啊。所以我们看到，做一个基督徒啊，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一个基督徒是要显现在所有的世人面前啊！这不只是基督徒而已，做牧者也是一样啊！前两天师母说， 这个牧者啊，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弟兄姐妹前面，就好像金鱼缸的里面的金鱼一样，大家都看透，都看得见啊。那当然不只是牧者而已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在世人面前也是好像金鱼缸里面的金鱼啊，他们都看见这个基督徒，那他们要看一看基督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啊。如果我们有坏的见证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什么？好多那些不信的人说，这个人如果是这个基督徒，他能够上天堂的话，我宁愿下地狱去，对不对？我们常常有听到这样的话，那这样就没有做到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虽然耶稣不愿意人家知道，但是呢，隐藏不住，这个消息就传开了。第二天，耶稣他继续前行的时候，就有一位迦南妇人跟在他的后面。那这个迦南妇人的资料我们知道的不太多啊，只有马可福音7:26里面讲说他是希腊的公民，是属于叙利腓尼基族。那在这个马太福音就干脆讲说他是迦南人，其实都是一样啊。当这个马太说他是迦南人的时候呢，讲到他们这个背景跟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们是仇敌的，从来不讲话，从来不在一起的。那这个马可福音是对外邦人讲这个福音啊，所以他就把他的背景讲得比较清楚一点。那按照这个马可福音来讲呢，他虽然是当地人，他居然有希腊人的身份，就表示说他可能是挺富有的。啊，他是一个异教的妇人，他信的如果不是迦南的当地的这个巴利神呢，就是希腊的这种多神教。那这个妇人跟着耶稣的后面，他喊着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这个妇人来向这个耶稣来求医治。他是有高人在指点他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路加福音6:17里面，耶稣他在平原讲平原宝训的时候，记载说有推罗西顿的人都要来听他讲道，所以这些推罗西顿也有一些人是跟随耶稣的。那当耶稣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说有这个瞎眼的、有病痛的人的犹太人啊，他们在呼叫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他们借着这样的呼叫引起耶稣的注意，那他们这些人被医治了啊。所以这些推罗西顿这些人跟随耶稣的，他们也听到这样的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求医治的办法就传给这个迦南的妇人啊。迦南妇人就受到指点，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耶稣的后面就开始喊叫起来，也跟着这些人教他的方法喊起来。可是呢，很奇怪的，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却一言不答，一言不答。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不是？当然了，我们记得耶稣他是一个非常有大爱心跟怜悯心的人。啊，他凡是有病人向他求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医治，甚至耶稣他是很主动的啊。在约翰福音5:1-9里面，耶稣到了比斯大池，池子里面边上坐满了所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有病的人，就等着这个池水动的时候就可以跳下去，这传说说可以得医治。那里面有一个摊子是摊了38年的，坐那不能动，不能够比别人跑得快，所以他就一直瘫在那里。那耶稣还特别到他前面，耶稣怎么说？说你要痊愈吗？耶稣是这样主动的。还有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个百夫长啊，是个外邦人，他要他的仆人的医治，来向前来求耶稣。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他没有说哎，我还要等一等，我还要休息一下，或者是你是哪人，你是外邦人，我怎么医治你啊？没有，非常干脆，我去医治他。啊，所以这样 有爱心的一个主。他这个时候怎么说，好像一言不答，好像没有反应呢？那我们知道耶稣这样冷淡不理人是有他的理由的啊。我们从这经文里面，从前面后面我们推算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耶稣他要明显这个妇人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如果妇人一求就马上给他医治了，那我们今天也不要讲这个信息了，他的信心还没有显露出来。第二个，主不回答，但是呢，主没有止阻他啊，主没有说你不要叫啊，所以主没有回答他，有一种纵容的意思，所以让这个故事可以继续发展下去。那第三个可能呢，是主不回应是因为这个妇人他呼求的这个话里面有错误，按照这个呼求的话的这个错误，主不要回答他，直到他这个呼求的正确了，主才回答啊。所以这里面主基督耶稣他不回答，他有他教导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同样的，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是有发现，我们祷告怎么都没有回应啊？对不对？啊，主耶稣当时他不回应这个迦南妇人。今天我们有事向神求的时候，也很多时候，怎么一直我们求都没有答案呢？啊，这个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有这种的迫切性的时候，我们跟神求啊，我们没有听到这个回音的时候，我们以为神他就是默许了啊，我就可以去做了，反正神没有拦阻我们，对不对？其实呢，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求的时候，是不是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跟圣经里面去查，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妄求，我们所求的是不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没有讲话就是暗许了，没有这个可能啊，不一定啊。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啊，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祷告的这个心态。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不回答，但是呢他的门徒呢可是受不了了啊。我们知道他们门徒都怀着很兴奋的心去旅行去观光去了，对不对？忽然这一位妇人在后面在那边喊在那边叫啊，这个一行耶稣一行起码有13个人哦，耶稣自己12个门徒13个人，对不对啊？如果后面还有一些妇女啊来帮助他们这个生活料理需要，那是另外一批跟随他的，所以起码13个人。那他们都是穿着这种犹太人的这个衣服啊，所以在这个推罗西顿那边走是很显眼的啊。一帮子犹太人居然跑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还不止如此，现在居然有一个妇人在后面在那边大喊大叫。当然这个路上的人就会注意他们，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这个门徒说，如果不处理好的话，说不定又跟在这个加利利那边一下跟随他5000-6000个人，那他们这个价可是不要渡了，就是处理这些跟随的人就够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门徒就紧张起来了，就跟耶稣讲了，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啊。那这个是好心还是一种比较啊这种没有爱心的说法呢？有两个可能，这个打发这个字啊有两个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请耶稣啊你赶快把他赶走了，你说不要打搅我们，叫他不要再跟随我们，这是一个可能。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主啊请你赶快给他治好，他治好了他就不咋呼在那边叫了，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啊去度我们的价去了。所以有这两个可能，那到底是哪一个可能呢？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回答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回答要让这个妇人 有一个坚持的这种的心意心智啊。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他这个回答是可以让这个妇人听的，也可以让他的门徒听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门徒如果说你赶他走啊，不要再跟随，那耶稣这个回答就等于是跟这个妇人一个拒绝的话啊，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那里去啊，所以你不是以色列家的羊，那我可以不治你啊，这可以等于是对妇人说的。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门徒是好心的建议，说赶快把他治好啊，他可以不用再跟随。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我的侍奉的这种的范围，仍旧是在以色列这个境地里面。那我现在我是在外邦的地方，我不能够做超出我侍奉的范围以外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回答也显出好像耶稣有一点不近人情，仍旧是在拒绝这个妇人的这个要求。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妇人说大卫的子孙，问题到底在哪里？他呼叫是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大卫的子孙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大卫的子孙就是犹太人他所盼望的基督，这个弥赛亚啊。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个政治军事的领袖，他要带领着这个所有的犹太人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是要有这个任务，是要重建大卫的王朝的。那这个犹太人的所等候的这位领袖呢，也能够行神迹奇事来解决这些神的子民老百姓的这些问题，这包括医治，包括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弥赛亚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这个观念里面跟耶稣基督他的神子的身份还是有一个距离。耶稣基督既然是神子，他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耶稣这样回答就等于告诉这个妇人说，你如果叫我是大卫的子孙，那你把我的这种的能力就限制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框框里面，那我要救，我只能够救这个以色列的迷失的羊，那你到底是想我是属于哪一方面？你既然是希腊人，那你就不在大卫子孙救助的这个事工的范围里头。所以耶稣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的反应是很快的，妇人就马上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你看他跟前面讲的差少了什么？他把大卫的子孙给拿掉了，只有说主，而且他跪拜啊，跪拜的什么意思呢？就把他当作神来拜他。那这是他进一步的啊，神借着主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这个迦南妇人能够进一步的认识耶稣的身份啊，用向神求的这一种的心态来求耶稣的医治。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这个是耶稣回答的一部分。在这个马可福音7:27里面，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马可是原来有一段让儿女先吃饱的这一句话，马太给他除掉，因为马太是给犹太人听的，他不需要把那一段给显露出来。那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救恩它是有一个阶段性，开始的时候是让犹太人能够先得到这个救恩，然后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地极。 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有他救恩的这个计划已经稍微的显露了出来，就是说让犹太人能够先得到这个救恩，先得到弥赛亚的帮助。那这个外邦人的事情，那是这个以后的事情，而且呢，这个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没有人知道，要先把这个犹太人给处理好了，那可能是几年、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而且呢，主耶稣说，把这个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不是讲话太冲了吗？是不是太侮辱人了吗？因为把这个妇人当作狗。在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确实对于外邦人非常的这个藐视，他们说外邦人是这个不洁净的。那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面，这个狗是讲到是外面流浪的狗，外面的流浪的狗吃尸体呀，吃这个腐坏的东西啊，所以流浪的狗也是不洁净的，所以他说这个外邦人呢是一批不洁净的人，那就是拿狗来代替了。那当然，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的呢，他不是说的一般的狗，因为在原文里面他是讲是在家里面的小狗，不是外面的脏狗，是在家里面养的一个宠物。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耶稣的表情也是很温柔的，是很一个说笑话的一个表情来讲这个话。当然在文字上面我们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呢，因着耶稣这样讲是小狗啊，可能也是一个很轻松的，不是一种责备的，不是一种藐视的这种的脸色，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她也得到一些光照了，她知道耶稣基督是在这种在继续鼓动她让她能够再进一步的这一种的心意了，所以这个妇人她的反应是什么？她非常聪明，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她不要等到说这个救恩，等到是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得到了以后，我们再得到，那十几年以后，她这个女儿怎么办呢？所以她宁可说，你们儿女在吃的时候，我不要整个饼，你只要给我一点渣，这一点渣就能够帮助我了。这就是由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了。他不要说要等到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他再接受，他要在同样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犹太境内这个传福音的，做他的事工的，偶尔出境推罗西顿就这么一次，就等于是整个大饼中的一点小渣儿。这个妇人就抓到这个机会，他说：“就给我这些渣儿好了，我就够了。”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果效，这个妇人她因着这个信心，一步一步的，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信息，一些教导。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的母爱，她为了她的女儿得医治，她愿意牺牲一切。这个女儿被巫鬼所控制，她的身体她的行为上都遭受到严重的痛苦，甚至可能是全家都鸡犬不宁的，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小毛病，所以这个母亲她是一定很痛苦，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女儿，我们知道儿女他们病痛，他们痛苦在他的身上，但是做母亲的，他的心里面他是真的会难过的，因为是他自己的儿女，所以他一定为他的女儿他多方的来求医治，但是都不能够得到医治。那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说耶稣基督 来到他们这个外邦人的地方，这真是几十年难得碰到一次的这个机会，所以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碰到耶稣基督，他呼喊，他说可怜我，病在他的女儿身上，要得医治的是他女儿。我们想想到，就是做母亲的这个心是多么的悲伤，是多么的难过，所以他要耶稣基督来可怜他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自私的这种的说法，而是向耶稣基督来求，求让他也能够，他的这种的可怜的光景也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疏解。所以他抓到这个机会，那他真是放下他的身段啊！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妇人可能是很有钱的贵妇，但是呢，他愿意放下身段，在这个土的路上啊，他们在走的土路上，他跪下来，低声下气的跟耶稣求，被人家叫他是狗，他也愿意为他的女儿牺牲这一切，是多么的伟大啊！我记得每一次母亲节的时候，我都思想到在康州那里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母亲啊，她每一个主日的时候，她带领她三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孩子是那个患了唐氏病啊，就是一 retard 的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牵着手来到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来。他先生是开饭店的啊，也不怎么顾家，就是他一个人带着这些孩子，每一个礼拜天都带着这个孩子来啊。等到我走以前的时候，那个孩子都长得比他都大了，胖胖的，不能够再牵着手拉他了，都用推着他走。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希望有一天神就能够医治他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母亲的这个爱，让我们能够看到。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的坚持，她大大的这种坚持的心。三番两次的，这个母亲她被拦阻，被这些门徒拦阻，也被耶稣基督拒绝啊，一直不跟他讲话，或者是说他没有资格，最后说他是狗了。但是呢，他都是百折不挠，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标，一定要达到他需要的，能够得到成就为止。而且呢，这同时呢，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心都是万分警觉的。耶稣说一点话的这个差别，耶稣他脸上一点的表情他都抓得紧紧的。我们中国人说见缝插针呢，他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一点希望他就抓紧的不放，并且呢，他不要等说等到这个福音传到我们这里来啊，耶稣到我们这里，门徒到我们这里再得医治的，他不要，他要现在就要得到医治。那一般人如果受到这些的折腾，受到这些屈辱，说不定就一气之下甩袖子就走了，对不对？他不要再这么费事了。那但是呢，他就这样坚持下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妇人的表现也是对于门徒的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啊。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时候，让他的门徒能够看到怎么样的坚持，怎么样的要有信心，抓着机会要传福音，要坚持，要守这个真理啊。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啊，每一个问题到我们前面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个案，都要这个需要这个个别处理。那教会如果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要抓着真理来做这些事情呢，或者是啊，每一件事情都要个案处理，都要开个会，都要来决定他是不是很可怜，我们要帮他。那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教会就没有纪律了，教会就没有真理啊。我们人就是要抓着真理，我们知道神会供应一切的，神会保守一切的啊。我们按着真理行的时候， 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就会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迦南妇人的这个大的信心啊，他说他只要这个主人桌子上掉下来这个小渣儿，我就可以得救了，这就是他的信心啊。我们一般的人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这个信心也要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从神来的信心是需要操练的。我们当我们有小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从我们自己一点一点这个能力一点智慧把这个小困难给解决了，那我们信心没有帮助啊，我们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什么？我们靠自己嘛，我们靠自己能够成就了算了。可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本事不能够解决的时候，这个信心就能够得到操练。当我们能够借着这一个操练，我们能够超越，那我们这个信心就会大起来啊。所以当最大的这个困难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信心能够得到最大操练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准这一点，困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超越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信心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显露出它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一步一步的从小的开始，借着耶稣基督让他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啊，他一步一步的他的信心就超越起来。到最后是什么光景？耶稣跟他说一句话，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在马可福音七章里面，耶稣说你回家去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这是唯一的两次啊，耶稣不用去面对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就得医治了。这个妇人他没有说第二句话，他回身他就走了，他就回家去了。说在马可福音说，见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你看这个妇人他没有说，主啊，你没有按手在他身上，你没有这个在他前面命令这个鬼出去啊，那到底他得医治了没有？我还不知道。主耶稣，你要不要写一个这个得救证书给我，上面签字啊，这一定就有效啊。或者说，主啊，你今天晚上你住在哪里啊？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如果我回去我女儿还没治好，我可以把她再带来，你再治她一次。没有啊，他就回家去了，他的女儿他就得医治。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话的时候就得医治。我们看到他这个信心最大的表现是他回过头来，他自己回去见他女儿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这一位主已经接纳了他的要求，他的女儿已经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故事，这个迦南妇人和我刚才讲的百夫长是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两个人被耶稣称呼他是大有信心的人，而且呢是耶稣不用亲自临到他们前面他们就得医治的人。这两个人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啊，相跟这些犹太人相比，犹太人自称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的信心在哪里？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信心了。反而这两个外邦人当中，他们有这样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做母亲的，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描写，让后代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到激励的啊，这个母爱的伟大，为了医治他的孩子，不但在那个时候让人感动， 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能够讲出来，也能够让所有的人感动。他这样的固执，他这样的坚持，他这样的大信心。当然不止在这每一个世代里面都有大信心的母亲。当年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他的母亲也为这个奥古斯丁天天祷告。奥古斯丁34岁以前是个浪子啊，知道不知道？那算一算，他母亲可能给他祷告20年不止。最后这个奥古斯丁改邪归正，能够成为一个非常被神所重用的神学家，都是他母亲在日夜为他祷告。我们做母亲的，刚才我讲了，你供应这个孩子最好的新车子、新的这些电玩这些东西，对他有没有帮助？只是让他在生活里面享受到最好的，但是对他的心有没有真正的带领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每一个做母亲的在今天我要这个鼓励大家要做这样的事情，为我们儿女要祷告为我们的儿女要带领他认识神，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他们成长的时候能够在神国里面被神所重用的人。这是一位真正的好母亲。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母亲节的日子里面，主啊，真是让我们思想这一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她的爱心，她的坚持。主啊，求你真是让在座的每一个母亲们都有这种的心智，愿意把她的孩子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里面。主啊，你来帮助这些孩子们的成长，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都能够被你所使用，被你所喜爱。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这是张群道的正道。我们现在是回应的唱诗的时间，请放到那个诗歌本的419首，419 Hymnody 419。 好，现在我们这个庆祝那个母亲节，有下面有点那个儿童哲学一个 program， 我们这以上的时间交给这个张群道的主席。